Hotsafe 音樂特區第21集。 Drifting, what am I? 喂，你哋好，又系 Positive 音乐特区嘅时间啦。我系你哋嘅节目主持人 Felix。咁啊，上个礼拜冇做节目啦，其实得一个原因，唔系借口。今次真系好麻烦，因为我唔喺香港。其实讲真啦，都有啲问题嘅，就系、是、原先之前咧就预咗要做节目噶啦，咁我亦都知道系上个礼拜一已经要飞噶啦。咁但系咧，因为在星期日執嘢嘅關係咧，咁啊搞到落粒亂啦，咁就花咗好多時間去搞，咁變咗就變咗冇乜時間做啦。咁我亦都其實係花咗少少時間係做咗個 talkcast 嘅，咁但係講真啦 ，talkcast 嗰邊啲 editing 我都未做完嘅，所以變咗兩頭唔到岸咯，即係一邊 talkcast 又未搞掂正常 podcast 嘅節目又未搞掂，咁所以變咗就有啲亂咁濃啦，即係入邊就拗搞搞咁啦。咁啊，禮拜一飛咗啦。咁仲有咧，最騎呢嘅地方就係咧，其實我啲 file 抌咗上去咧，其實可以得閒做得到嘅。但係問題就係話咧，衰到喺上海，即係我飛上海啦。個 business centre 咧，即係喺酒店嗰、那個，係上唔到任何一個我擁有的 site， 包括我的 blog 同埋個 podcast 係完全去唔到嘅。咁變咗咧，我想做都做唔到。原本我想即係話，即係算啦，我喺 business centre 俾錢去做啦，即係始終 business centre 佢會收你錢啦。咁但係俾錢都用唔到，咁所以就我都冇辦法啦。我唔知係因為呢個萬里防火牆鎖咗我個 site 定好啊？因為佢 block 緊 blogspot 也好啊，定係根本上就係 Yahoo 有啲係去唔到，都唔定呀。我 hosting 用 Yahoo 啦，所以就可能會有啲麻煩都唔定嘅。咁但係 anyway 啦，總之就係上個禮拜可以做嗰陣時係做唔到，結果上到去就做唔到，咁咧就兩頭唔到，我就結果翻到嚟先至叫得閒搞啦。咁 but anyway 啦，好的就是今個禮拜會有多啲嘢啦。第一，你會聽到呢個 podcast 啦；第二，你會聽到個 talkcast 啦；第三，我應該會有個生鮮 tour 可以抌到出嚟，就是我在上海的見聞。咁上海見聞嗰度咧，我直情未搞，我有隻生 clip 喺手。咁因為我啱新買咗嗰個iPod 用嘅錄音機啦，咁啊帶埋佢上去，連埋部 iPod 一齊用啦，咁啊錄我錄咗一大堆嘢啦，咁但係咧係未得閒博翻埋佢哋，亦都未搞其他嘢，咁所以變咗咧，嗰度亦都要啲少少時間去搞啦。咁但係 anyway， 如果我條 clip 唔係太長的話，我可能會喺下一集節目度播都唔定個生鮮。但係如果真係太長的話咧，要譬如十幾分鐘的話咧，咁我算啦，我開另外一集嚟做啦，咁就分開一個生鮮 tour 咁樣嚟俾大家聽。咁啊，閒話休題啦，咁啊交代曬之前發生咗啲咩事之後咧，咁啊都係繼續個節目啦。咁啱聽過嘅咧係 Carmen Tyler 嘅 Drifting。Carmen Tyler 早排如果你有留意Daily Source 曲的話咧，你就會知道 Adam Curry 咧係玩咗佢一輪嘅，咁啊成日喺度問佢攞啲裸照啦，咁啊亦都成日都喺度提起佢係之前係曾經係參加過選美而係贏咗嘅，即係唔係話美國小姐嗰只啦，但係佢個所在個州嘅州小姐選舉咁啊係贏咗嘅。咁 anyway 啦，呢個都唔係一個主要問題啊。咁靚女唔緊要。即係唔係唔緊要啦，但係起碼一樣嘢就係話佢而家嗰個 role 就係歌手咁，佢當然唱嘅歌就相當之好啦。咁你聽過頭先只歌，你都會應該會有同感噶啦。咁啊，今個禮拜嘅 lineup 咧，有啲新歌，有啲我未播過嘅歌，有啲日本歌，同埋有啲你諗都諗唔到係乜嘢嘅歌。咁啊，大家留意啦。跟住我要播嘅呢只歌咧，系 Lucky Day 嘅 Rainy Days。首歌嘅音樂好 catchy 下嘅，啲歌詞亦都幾好。咁啊，請大家欣賞。Sleep sweet child。 小精幹的一首歌是 Lucky Day 的 Rainy Days， 跟住呢只咧係新打上台的新歌，又是我最中意的一隊樂隊之一 Black Lab 的新歌，就是 Lonely Boy。呢首咧其實喺佢私的新大碟入邊已經有收錄咗啦。其實喂，講真的，我都是時候要買呢只碟，因為我播都播佢好多隻歌，我諗我。數數埋埋，起碼都播咗四隻，呢只唔計呢只都係得，已經播四隻佢呢只點嘅歌啦。我睇嚟我都要俾錢，如果唔係嘅話咧，咁樣白吃落去咧，唔係好妥。咁啊，但係 anyway 啦，呢只咧又係一隻短小精幹嘅歌，但係短唔緊要，最緊要係夠 powerful， 大家聽下就知啦。Someone I can't leave behind. Do you feel? 一首伤感的歌 ，Black Lab 的 Lonely Boy。咁啱啱听完呢只之后咧，又播到去我今个礼拜拣选的日本歌啦。其实点讲咧？点解无啦啦突然之间播日本歌咧？除咗上个礼拜想搞少少，啊唔系上一集啦，唔系上个礼拜，上一集想搞多少少啲即系国际口味啦。咁之外咧，其实早排喺聽阿 Vivian 嘅 Mojo 嗰陣時，其實都發覺，咦喂，播日本歌都得喎。而我記得我之前係因為想抄下即係 Far East 呢邊嘅國家嘅即係 PodSafe 嗰個 participation， 咁我係上過 PodSafe Music Network 度，特登抄逐個國家抄嘅。咁日本咧？尖西係最多喺亞洲國家嚟嘅係最多 PodSafe 音樂嘅entry 啦。咁但係咧好坦白講，一半係日本歌，一半咧就係啲喺日本嘅 expat 組成嘅樂隊嘅歌嚟嘅。咁就嗰啲如果係 expat 樂隊就算吧啦，我冇乜興趣。即係你班鬼佬喺日本唱美英文歌度啊！我真係冇咩興趣咯。我想要嘅係日本歌咯，係日文歌咯。咁之前我揀到Daiki and the Little Wings 嘅歌啦。咁今次另外又揾到一隊叫 Four and the Moonlight 嘅樂隊。咁呢隊樂隊咧就有啲特別啦，就係兩個日本嘅即係受薪階級嘅男士啦，同埋兩個喺日本僑居嘅美國人所組成嘅一隊樂隊嚟嘅，但係唱嘅係日本歌嚟嘅喎，呢下先奇怪。咁啊，今次揀到佢嘅歌咧，佢冇英文名啊，佢呢個其實係日文嘅拼出嚟嘅，咁希望我冇讀錯啦。個歌名係 Kaipiliana no Motoe。Capriana Motoe， 啊 ，Capriana no Motoe， something like that 啦。咁如果聽完之後都唔知我講緊乜嘢的話咧，唔該你睇個 show notes 啊。咁啊，請大家欣賞啊。遠く離れてる。情熱の国の君に思い馳せる。口ずさむボサノバ、ショビンのメロディ輝く素肌、コスタネーラ。 まぶたに浮かんで消えないうちに抱きしめてしまおう熱い心のせた翼コパカバーナエライアライアララライアララライアララライアララライアララライアララライアララ今すぐに飛び立つよオセセラミニャ Rainbow breezy color アクセスしていくそれはエアポートの蜃気楼カイプリニャと遊んでいる金のロザリーをかけてくれたねハートに心委ねたサンバの波に溶け合っていたカフェアモール熱い心乗せた翼コルコバートへライア 今晚最后一只歌的时候啦，咁亦都系唔知乜歌的时候啦。其实如果你有睇翻今集个集名的话，你都已经知道大概呢只系乜嘢歌啦。呢只冇错系一只圣诞歌。咁当你留意翻今日已经啊，你听到其实今日就1月20号啦。你听到嗰阵时应该会系11月21号嚟噶啦，或者之后啦。咁都得翻一個月到就已經到聖誕節啦，咁所以咧，開始播聖誕歌，我諗都唔會太早啩。咁呢只咧， 是一隻比較不同的聖誕歌，它又不是一隻完全原創的，但又不是完全是唱回即是有歷史 的舊聖誕歌，就是 I mean Merry Christmas, I mean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啊，是 Silent Night 啊那類的。那呢這隻呢其實是O Come All Ye Faithful 的一個變奏來的，在個 context 嚟計都是相似，甚至係你可以咁講係稍微 update 咗去而家呢個時間，即係而家呢個世代嘅感覺嘅。你聽多次你就知道。咁咧，樂隊嘅名稱係 Three Blind Mice， 歌名係 Watch Star。希望大家聽到呢只聖誕歌之後開始有啲聖誕氣氛啦。雖然天氣方面就一啲都冇啦，咁啊，大家請欣賞啊！ 一首編曲相當之現代 feel 嘅聖誕歌 ，Three Blind Mice 嘅 Watch Star。咁啊，講到聖誕歌咧，咁正如我頭先講啦，仲有一個月就聖誕節啦。咁所以，我將會喺打後嘅集數之中播多啲聖誕歌俾大家聽，因為聖誕歌咧，舊嘅又好，新嘅又好 ，Positive 界咧係相當多嘅。你其實走上 Positive Music Network 啦，咁 website 係 music.positive.com 上面炒一炒咧，用 Christmas 或者用 Holiday 呢兩個 search term 嚟 search 咧，你係會揾到一大堆歌嘅。咁啊，所以聖誕歌嚟嘅咧，如果你要增添聖誕氣氛咧，大把都有得你播。咁、所以我會喺打後嘅集數都會播多啲聖誕歌啊。咁預計我其實12月喺聖誕前後應該會有兩集聖誕特輯嘅，咁啊大播特播，播到你唔播到你覺得悶啊？唔好啊，冇，千祈唔好覺得悶啊！大家既然你喺度仲聽得我喺度噏嘢同埋播歌的話，就我真係希望你唔好覺得我悶啊，係嘛？所以大家繼續留意啦。咁正如我剛才所說，我今個星期應該會有三個不同的節目出，這個是其中一個，另外的有 Talkcast 和我的、這個上海行的生鮮 Tour， 請大家留意了。好了，今集的節目到 最後、今天真的吃到傻了，今集的節目又到了尾聲了。正如往常，如果有嘢想揾我嘅，請 email 俾我 psmsal@gmail.com， 咁啊或者去我 website psmsal.com 嗰度留言嘅。咁啊，希望大家會中意今集我播嘅歌啦。咁今集嘅歌全部都係 Positive Music Network 所提供嘅。呢啲講真一定要講啦，咁第時我可能會 set 咗個 automatic message 咁啊，喺最尾嗰度播結尾嗰陣時啊，播埋出嚟都唔定啊，懶冇辦法啦。咁啊，希望大家有一個愉快嘅，唔係週末啦，今次唔係週末，係一個愉快嘅一星期啦。咁啊，下星期再見，拜拜。